今日是9月17号芒向編輯部，有我 Raymond Wong， 是有我许留山， 有我真 B 先， 有我马来根。 咁好啦，咁啊，首先又返嚟啦，咁我就要向呢个陈志全议员郑重道歉嘅。咁呢，我哋之前呢就出咗个 post， 就话呢个陈志全议员呢纯粹为基民发声。咁呢，呢个呢我就发现咗系错嘅。咁但系我都会解释返点解我会最初有咁嘅即系睇法啦，就觉得佢只系为基民发声。咁我就去咗佢嗰个Facebook 嗰个 page 嗰度。咁我就数过佢过去三个月嘅 post 呢，咁大概呢就有7-8% 呢就系即系同呢个同志平权有关嘅。 你写张你系指佢陈志全以括弧万必嘅专业。 是啦，冇错啦。冇错。咁7%， 即系唔够一成。即系唔够10% 嘅贴呢就同同志平权有关嘅。咁所以呢我话佢纯粹为基民发声呢就系错嘅。咁点解我会有呢个睇法呢，纯粹基民发声。原来呢佢自己有另外一个 Facebook account 嘅。咁喺嗰个 Facebook account 呢就有九成嘅 post 呢都系同同志啊平权嗰啲有关嘅。咁嗱，即系佢 私底下嘅一面就系集中火力平，即系同志平权啦。 咁我又唔清楚，唔系私底下，因为佢个 Facebook account 系公开嘅。咁其实一个议员嚟讲，佢就理论上系一个公众人物，佢亦都即系如果摆得上 Facebook 嘅，就系公众嘢啦。我相信。咁所以我有呢个误解，咁我就郑重向呢个陈志全议员道歉嘅。咁好啦，咁啊讲返转头啦，咁佢呢个人呢就即係都系底屌嘅，虽然我而家道咗歉，因为我系真系误解咗佢一部分嘅嘢，但係呢佢都系真系好撚底屌呢条友。点解咁讲呢？嗱，即係呢我又问过一啲喺红十字会做嘢嘅人啦，咁佢哋就好即係觉得好，依家社会好麻烦。点解呢？因为早嗰几个月前呢就有高慧贤呢就呼吁啲香港人呢就唔好去捐血。因为捐咗啲血呢都系俾大陆人嘅。 有啲好夸张到话会卖上大陆添嘅时候。 係啊，佢就系一个好老实讲啦，即系一个即系谣言咁样去即系打击呢个红十字会嘅工作啦。即系红十字会嘅工作系好紧要嘅，即系喺香港嚟讲，就系你啲人捐咗血，咁做所有手术嘅血咧，都系红十字会去提供嘅。 系， 咁所以如果啲人一停止捐血咧，咁有啲手术咧都要 cancel 噶。 系啊， 咁啊，其实就真系一个问题啦。 或者可能某啲人直头有一个好紧急嘅手术嘅时候，唔够血输咧，系好严重嘅事。 系啊，会死人噶。 系啊。 同埋如果即係你譬如撞车，唔好彩撞车，咁你失血过多，咁佢其实就要即刻输血嘅。咁如果血库唔够血呢，或者你嗰啲血系好独特嘅话呢，咁就有问题㗎啦。 借都借唔到，即係你去其他院几间院凑埋都借唔够俾你。 有时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啦，因为香港捐血嘅人其实系少嘅，即係比例上嚟讲系少嘅。咁即係当然啦，你捐血亦都要即係捐血嘅 population 嘅健康都好紧要，即系你唔可以有啲高危嘅人，你都俾佢捐血，即系呢一样嘢咧就好危险嘅。咁喺呢个陈志全呢个议员嗰度咧，佢就即系其实佢几年前已经做过一次，就系话呢个，因为之前咧香港咧就系男同志咧就系成世都唔可以捐血嘅。咁陈志全议员咧就争取咗啦，即系咁啊，争取咗，而家就即系香港嗰个红十字会嗰个新例咧，就同澳洲啊、纽西兰嗰啲咧就睇齐咗啦，即系系一年之内冇男同男之间嘅性行为咧，就可以捐血。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唔系即系一直都唔系一个禁所谓嘅禁血令，其实就冇嘅，因为如果你佢哋系 一个 honesty system， 即系你咧好诚实咁回答一啲问题，咁去睇下你适唔适合捐血嘅。 系 咁啊，从来都唔存在一个话禁止同志捐血。如果你真系好想同一个同志好想去捐血嘅话咧，佢讲大话可以捐得到嘅。 即系你冇 系冇人会知， 你冇剔嗰行咧咩如熟实咩如熟男性，你是否与另一男性发生性行为嗰行，你冇剔试咪得咯？佢都唔知噶， 系啦，即系其实佢系永远都唔知嘅，所以嗱呢一样嘢咧，陈志全咧，佢搞呢一样嘢咧，其实即系我觉得佢搞到一年咁咧，就唔系一个问题，但系佢而家个 situation 咧就有啲改变，佢就话一年咧都系歧视，咁呢一样嘢咧就即系我同一啲喺血库工作嘅人咧倾过啦，咁佢哋就话其实呢啲人咧佢咁样搞咧就好多余嘅， 系 因为咧，喺血库嘅工作咧，譬如你捐咗一包血咁，佢每一包血都会试嘅，即系会做啲测试嘅。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佢嘅测试咧唔系完美嘅， 哦，一定啦， 即系都可能会有流亡之余嘅， 一定系。 即系譬如有， 即系你有咩病而 check 边一方面嘅嘢噶嘛？你唔会 check 得晒噶嘛？ 系啊，所以如果即系你话同志。即系陈志全又好得意啦，咁佢个 post 咧就即系我哋都有贴喺我哋嗰个摩向宝个 page 嗰度，咁我哋就即系当然啦，即系呢啲嘢就冇人 like 噶啦，即系我哋 post 咗咧，即系其实我哋就系想做一个就系个社会比较公正嘅声音，就唔好一啲即系令到一啲人咧歇斯底里去反政府或者反对一啲其实系有合理原因嘅事。咁啊，陈志全咧佢吓， 或者应该系睇清楚件事究竟系乜嘢先咯，即系唔好标题党咯。因为可能你睇到，可能写住话万必同志咁捐血，红十字会太绝，咁可能你睇到呢对觉得，喂，系咪真红十字会好绝啊？咁你咪即刻，你都未睇过内容，你就已经即刻冚定你班人，即系冚咗红十字会先，咁就真系你就变咗市民对红十字会太绝啦。 嗱，咁佢就话咧，究竟算唔算争取成功啦？咁禁一年系咪好过禁成世？同埋有几多男同志一年唔做爱？咁佢就话咧，禁血令应针对嘅咧，应该系唔安全嘅性行为，唔系性倾向。如果终身禁令系歧视，一年禁令也一样。佢呢一样嘅讲法咧，系唔合逻辑嘅。 啊，系，你觉得边方唔合逻辑啊？我听到呢句说话，你觉得有啲唔合逻辑。 不如你讲下，你觉得点啊？啊， 你 许刘山 吓，安全性行为呢嘢，你冇 100% 保证嘅喎。你点样确保你嗰个性行为系 100% 安全呢？唔得噶嘛？ 系啊，因为你冇可能 100% 肯定你嘅伴侣系冇即系做一啲危险嘅性行为啊嘛。 系啊， 所以你系同埋好难界定一个，即系如果喺一个问卷上边咧，系好难界定一个乜嘢系安全啲同埋唔安全嘅性行为。 系，就算你 我认为 就算你嗰啲咩病套啊、病药啊、所有病嘅产品，佢都唔会写到 100% 噶。佢唔会写明自己系性安全噶嘛？ 最安全嘅性行为咧，就系、是、打飞机，即系好老实讲，真系呢一即系阿芒果佬啊，同埋嗰啲信徒咧，就最安全嘅，因为成日都系网上打飞机，即系连真系打飞机都唔系，所以佢哋嗰啲性行为就最安全。咁但系咧喺呢一个 case 嚟讲咧，即系譬如佢话你唔安全嘅性，应该系针对唔安全的性行为，但系佢好难嘅。在一个问卷上面呢，你怎样写是很难的，因为呢在美国的数据呢就即是其实是美国那个 CDC 的数据，那就他们讲呢，我现在读出来呀，那我不是针对同性恋的人，我是纯粹呢就根据一些数据去讲东西，就不关就不是性取向的问题，完全无关的。咁一个等先啊，因为我要搵返出嚟，因为呢 好大篇， 因为呢因为呢佢美国嘅数据呢就话每七个男同性恋者呢就会有一个会感染到呢个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係 HIV， 亦都即係平时人讲嘅艾滋病病毒。 咦，都好大，咁比例都好高喎、啊。 系啊，系好高噶，即系你话究竟，即系你话系咪歧视男同性恋者咧？就唔系嘅，因为男同性恋者里边系因为佢哋系有呢种危险嘅，即系高危嘅性行为。咁好啦，而家讲到高危性行为咧，就系、是、嗱，美国嘅 CDC 就讲啦，肛交咧就系最危险嘅性行为。咁嗱、有分噶，但系即系危险之中咧，都有啲冇咁危险啊。就是肛门被插者的染上 HIV 的机会呢就是插入者的13倍。 哦哇真咁远啊。 咁如果根据好似万必陈志全议员咁样讲的话应该是针对 被插者。 这个不是应该是针对一个即是他是针对这个不安全性行为嘛。咁你怎样界定呢究竟我写你咪肛门被插嗰个你咪要咁样写在个问卷嗰度。咁係唔合理嘅。 嗰啲咪叫极高危囉如果就嚟讲就。 因为你係已经有数据啦嘛。咁有啲医生都即係都话应该係针对高危嘅性行为。咁我想问下嗰个医生究竟你有冇睇过啲数据呢即係呢啲数据係 public knowledge 嚟㗎。同埋香港嗱我嘅理解就係香港嘅男同性恋者感染到 HIV 嘅机会係比美国嘅更加高㗎。即系我嘅理解可能错啦， 系 咁，但系因为其实有一样嘢就系你喺一个社会嘅对同志越压迫咧，咁佢哋染病嘅机会咧就越高嘅，即系呢一个系数据上面可以睇得到嘅，大部分地方其实香港对同志压迫系大嘅，即系我都承认呢一样嘢，但系我唔认为你咁样搞呢、這个同十字会系一个合理平权嘅方法咯。因为你睇下外国嘅地方有好似澳洲咁样而家已经澳洲呢就有一个全民公投去睇下究竟应唔应该同性婚姻合法化。咁喺纽西兰呢已经系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嘅地方。咁佢哋喺呢两个地方呢佢哋喺佢哋嘅红十字会里面呢佢哋都系唔会俾即是有男性行为的人去捐血的即是12个月之内是跟现在香港提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其实你基于的即是红十字会现在这个决定是基于一个数据上面这一类人是属于高危一族而拒绝的嘛。因为你计算一条数那个风险来讲是红十字会大都承受不到的而且可能他要花更加多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呢去 check 这些血究竟是没问题是没意思的。 绝对是。 是啊。 绝对是。而且你可以因为他是用一个平权的招牌嘛。 我知 道。这个陈志全议员。但他用一个平权的招牌去做一件事呢即其实就会令到红十字会的负担增大很多。嗯。其实是我认为他这样做呢是不合理的。同埋佢即係好强调就话一年禁令都一样系歧视。我谂呢样嘢佢系唔明白一样嘢就系呢一样嘢唔系即係歧视囉。系呢一样嘢系风险管理㗎。 哦啱啊。 即係佢因为呢喺红十字会都系讲有即係红十字会基本上就系讲如果你系性工作者嘅话呢你系一即係性工作者当然唔可以捐血啦。就算你即系唔做性工作者啦，都要有一年嘅时间完全唔做性工作，跟住先可以捐血嘅。 即系咁同有冇嗰个病发喺度嘛？ 系啊，即系咁样系同即系所有系管理，即系而家系香港嗰个做法咧，就系将管理所有比较高风险嘅人咧，都系用呢个一年或者十二个月嘅空窗期啊， 系 去管理呢个血液即系安全嘅风险。咁其实。已经是即是我认为啦已经是没问题啦。因为如果你说一年是歧视咁其都是你都是歧视性工作者啫。性工作者分分钟佢都唔会肛交添。 都是啊。 都是。 是吧咁我就认为即是陈志全在呢一方面是非常之唔公道啦。同埋佢即是两个 Facebook account 呢好似人格分裂咁样。 哦好多 人。即是佢其实就好滑头啊呢、这个人。佢个人就好滑头囉。即是那个行为就好正棍啊。因为你 如果真系要争取嘅，你咪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咯，系咪啊？呢啲系比较合理啲嘅嘢啦。 即系变咗搞啲小修小补嗰啲嘢咧，即系你向红十字会呢啲咁嘅志愿组织咧嚟到咁样搞法，即系因为呢一句而咁样嚟做法咧。同埋而红十字会系有一个数据同埋一个理据而先至咁样做噶嘛。如果你咁样用一个道德嗰个高地去压落去咧，人哋系好大负担嘅。你又都会可能又搞到有啲人唔去捐血咧。 系啊，同埋即系喺血库工作嘅人见到呢啲即系呢啲咁嘅言论咧，就好愤怒。即系我个朋友就话，即系基本上佢哋个睇法咧，就系病人嘅安全一定系第一嘅。 哦，咁梗系啦，一定系照顾咗嗰个大众嗰、那个嗰、那个问题系紧要过，即系你小众呢件事噶嘛。即系个风险系冇， 同埋佢哋 唔起啊！呢个风险系，即系同你同佢讲啊，你话喂，原来依家有一包系染上咗艾滋病嘅血小板，跟住流入咗喺公立医院喺边度嘅？你可能即系全港嘅公立医院嘅血小板都要销毁个马上。即系可以去到咁大件事嘅，即系万一嘅话， 系啊， 系啊， 所以即系啊，佢如果咁，即系佢用呢啲咁嘅 issue 去搞咧，不单冇可能即系为同性平权，佢仲会搞到咧，即系一般人对同性恋者都几 tolerate 嘅人咧，都会即系好反感啊。因为我嗰个朋友咧，其实佢都唔系好介意啲人同性恋搞基咪搞基咯，搞 les 咪搞 les， 冇问题嘅。就算你系 transsexual 或者 transgender 都唔系一个问题。即系我个朋友就系咁。咁但系佢嗰个问题咧就系好唔理性啊！即系呢个陈志全，一系你一系就系歧视，一系就唔系歧视，就唔纯就完全唔讲数据上边啲人群系比较高风险嘅。咁即系你可以话啲数据歧视你，但系个问题就系人哋数据系唔识歧视人咯，即系有实际数据可以 show 到出嚟，同埋即系你男同性恋者我唔觉得有问题，但系即系万必佢个人咧就好奇怪嘅。之前阿袁国强，佢哋袁国强因为英文名就叫 Rimsky 啊，咁咧之前啊人民即系我呢、這个即系我啲之前已经想闹佢啦，但系基本上咧就系通呢菜叫我唔好。系啊，因为咧，佢就话即系咧，阿陈志全咧就系、是、有人同情佢嘅。 嗯， 咁同埋我哋亦都唔想俾人觉得我哋搞针对，其实唔系。嗱，好老实讲，嗰时我想话佢咧都唔系搞针对嘅。咁Rimsky 嗱呢个就系袁国强嘅英文名，咁佢哋就反袁国强，咁佢就将 Rim 咧就变晒做全部大街。 系。 跟住呢就即係佢嗰个相呢就喺嗰个口嗰度即係搽咗口唇膏咁样。咁 Rim 呢 ,Rimming 呢喺英文嚟讲呢就即係玩屎眼。 咦佢 即 係 系一啲喺呢个 Urban Dictionary, 就係呢啲就係玩屎眼，就攞条脷去舐。咁即係好老实讲你即系你袁国强，其实有人传佢系男同性恋者好耐嘅。即系你咁样讲人哋，其实你自己都唔公道咯。 系啊， 即系讲真，我讲真，袁国强我都好憎佢，但系我都唔会去，我唔用一个咁嘅角度去话佢啊嘛。 系，唔系呢啲太下，即系太，即系点讲，太低俗嘅做法啦，即系完全唔似一个政客啊。即系其实同热狗啲有咩分别咧？ 其实就冇分别，但系佢哋嗰班人咧，就即系嗰班人份咧，就好 buy 呢一样嘢咯。咁我就觉得其实你如果唔可以占据，即系喺争取民主嘅路上边，你如果占据唔到道德高地，你同佢一样咁用一啲同即系同建制派嗰啲人一样咁贱格嘅话咧，咁我觉得我宁愿唔争取民主啊！真系好老实讲， 好核突啦，系好核突啦，即系喂，你叫我行埋去。即系你举咗一块咁嘅牌，我仲行埋去你度，或者黐住你，喂，嗰阵味好核突啊！ 系啊，因为其实冇可能系一个自己系一个同性恋者，可以用一个即系嘲笑另一啲人嘅，即系都系同即系同性嘅行为啦。即系当然啦，双性恋或者异性恋嘅人都可能有呢个行为。咁但系你唔可以，即系因为你自己嘅性取向系一样嘢，你唔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去嘲笑人哋嘅性取向啊嘛， 哦系啊， 袁国强佢肯，其实佢传咗佢系同性恋者好耐噶啦，不过佢冇出轨， 系， 即系呢一个系唔同嘅地方啦。 哦，我即系 应该点讲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咯。即系陈志全佢自己都唔想人哋咁样话佢噶，即系用呢啲嘢嚟笑佢噶。你反而你又再攞翻呢样嘢嚟笑袁国强、哦。 系啊，所以我觉得 嗰种道德嗰个无耻程度系极高噶。即系有啲人可能有啲人粉或者可能佢哋啲支持者可能觉得咁样好好玩啦，咁样觉得就系羞辱人哋一种啦。即系 咁，但系 你调翻转嘅， 咁样做系非常唔公道咯。 系啊，你如果有人咁样揦住一块咁嘅牌喺阿陈志全个办事处又好，或者走去面前咁样玩啦，咪又你自己佢自己都顶唔顺噶，系咪先？ 系啊，当然系啦。 佢以前咪有人喺地铁度闹佢死基佬咧，大家记唔记得啊？有两个师奶， 记得追住佢噶嘛喺地铁度。 系啊，咁佢都 po 晒出嚟之后，喺苹果日报登晒出嚟啦，即系证明佢都系唔开心啦，即系对呢件事或者系唔满意啦。咁其实佢而家嘅行为同嗰日嗰两个好无知嘅师奶喺度取笑佢，其实系冇咩区别噶。咁样嚟讲，系咪啊？ 应该再离谱啲添，即系啲陈志全嚟讲，即系众人渣啲，即系身份问题嘛，即系佢两个，即系可能有两个你当佢一两个无知嘅师奶啊，喂，你系一个立法局尊贵的议员，我哋人民俾人民去投你票，或者可能支持你，唔系希望你做埋啲咁小学鸡或者呢啲咁无耻嘅嘢，系咪先？ 嗯， 希望你喺议会度投票发声， 冇办法，即系其实个水平跌到搞到咁低咧，我系好伤心咯。即系见到即系万必咁样样，同埋即系我哋出咗 post 话，即系万必为基民发声，下届要收佢皮。即系当然呢个系气愤之言啦，但系即系万必嘅回应咧，亦都令到我睇到一样嘢，就系呢个万必咧都系一个即系完全冇气量嘅人咯。佢嘅回应就系话，究竟汪向部系咩人搞的？ 市民睇唔过眼嘅市民咯。 其实咩人搞系唔重要的，完全唔重要的。即系喺呢一件事上面，你去针对一个非牟利嘅机构，即系红十字会，佢嘅工作系好重要嘅。咁我觉得即系你如果咁样做嘅话，咁你问我哋系边个？你有没有问一下红十字会 serve 紧的是什么人呢？ 嗯， 其实是市民大众、哦。那他市民大众是有必要去 make sure 自己的会有可能用到的血是安全的。 是。 是吗？就是红十字会都有个责任去令到市民是安心的。 应该说他要把关的工作要做得好。 是啊，亦都变咗而家红十字会就会用好多时间去回应一啲无谓嘅谣言。即係第一个搞呢啲嘢呢，就係本土派同埋高慧贤，就话啲血会去大陆嘅，卖俾大陆人嘅。 係。 咁即係呢一样嘢係好唔合理啦。咁啊，前门拒咗呢个高慧贤，后门呢就俾呢个陈志全入啦。真係其实红十字会对红十字会来讲呢，本土派啊、热狗啊、高慧贤啊，同陈志全是冇分别嘅。 冇噶，而对于佢哋个公关上来讲呢，都系咁难应付，都系搞到一镬泡俾人。 喂， 同埋系 喺度， 你讲， 大家听唔听？系，同埋咧呢个高慧贤呢，即系号称呢个才女系嘛？ 系咯， 系啊， 但系成日即系 share 啲内容农场咧，我系好明白嘅，即系作为一个外国土生土长人，我就明白点解嗰份报纸仲可以俾佢继续写嘢嘅。呢啲系其实每份报纸都系有一定学术性嚟嘅。你 share 内容农场，其实已经系点讲，即系已经系冇道德嘅呢个人，同埋不断咁发大件事。咁点解仲可以俾佢喺咁多专栏写嘢？即系如果系嗰啲土共报纸，佢好似都有噶，系咪啊？即系嗰啲建制报纸，佢都有写。 头条日报啊啲， 系咯系咯。咁你民主民系 N730， 其实我都搞唔清佢系民主派定系建制派咯。 施永青系老细。 哦，咁明啊。咁第一民主大报点解唔可以，即系唔可话当你唔可以唔俾佢写，但系可唔可以划清下界线？或者讲明，佢呢个系唔啱咧？ 或者要同佢讲声咯，喂，你个专栏里面嘅嘢，你唔可以将一啲内容农场嘅嘢重新再写翻出嚟，跟住再加埋你些少嘅意见，点样去屌件事嘅，就成为一篇专栏咯。你咁样你变咗将内容农场嘅嘢好似合理化咁，因为有时人哋睇得报纸就以为系不如可能有系真嘅咯，可能你有编辑有总编辑，可能有。有就是、真系有社长啊啲去睇咗成件事系点样先出街噶嘛？咁人哋会信噶嘛？ 所以我系好失望嘅，其实对于好多所谓支持民主嘅人王师啊，即系所以如果真系赤外人咧睇到我，即系呢几年偏向，以前我都会 share 香港一啲嘅，但我而家唔会啦、 哦， 因为即系对即系。许留山你是香港人，但是我就想讲话，对于好多我哋呢啲系稍微支持下香港民主嘅外国人嚟讲咧，如果香港变成咁样咧，我哋好失望同埋好心痛嘅，甚至系唔想理嘅。即系一个本嚟系文明嘅地方，成日 share 啲内容农场，即系所谓嘅黄丝，又经常讲啲好冇人性嘅嘢，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咧。其实对于我哋呢啲，外国人即系对同香港冇咩关系人嚟讲咧， 都开始 心痛 嘅。我哋都开始心，即系都好心淡嘅。即系有时见到，即系就差开少少啦。即系如果大家发觉到最近啲大学校长咧联署嗰个声明咧，即系叫大家唔好喺学校讲港独啊，成嗰啲咁样咧。 嗯， 即系呢度就我系觉得好失望嘅。即系我又觉得，我会觉得如果。香港人嚟计咧，其实家长咧就会好关心子女。我谂为咗子女咧，我谂下一次嘅移民潮咧，我谂都就快出现。 啊，出现紧咧，其实我知道，我知道嘅话，都好多人朋友问紧我咯。 系， 吓，系，即系系咯。其实即系对于建制咧，同埋土共，我系冇咩寄望，但系觉得一啲争取民主人咧，都变咗好似共产党咁样嘅。魔鬼咧，或者谂法咧，系嗰啲人成日话系共产党逼出嚟，但系咁样即系点讲啊？即系共产党就系用呢招啊！咁你其实中晒计喎，即系好似啲人有好多黄丝嘅狂 share 啲本土派啊、周树峰嗰啲嘢，其实唉，我相当之失望嘅。同埋其实共产党真系好识玩政治，佢知道。佢其实有啲嘢，即係好似嗰啲蔡若蓮嗰啲嘢，其实我係觉得可能係共产党搞出嚟，即係唔係啲学生搞嘅，但係佢为咗制造呢个社会矛盾啦，即係呢个叫咩呀，保镬原理係嘛，个窿越大嘅话，咁 係啦， 慢咁保嘅话咪咩囉， 同埋佢知道边啲位可以挑动你到你啲人嘅神经，同埋再加上1777呢，佢举手牌呢玩得好好，即係其实佢係出咗招呢你都唔係好觉。即系例如佢依家揾晒嗰啲咩张建宗啊喺度讲话见到大学校长出呢啲声明咧，就觉得即系觉得好高兴，即系话系啦，大学就唔应该去讨论港独嘅，点样，就希望呢个风波可以平息啦。其实呢啲位咧，以前689系争住出嚟做噶嘛，但系 系啦，我就想讲 六八嗰啲越做越大镬，系啊， 核突嘢系外判晒俾啲僆做嘅， 系啊， 佢将啲核突嘢之后，佢最后屘出嚟就扮公正，扮到好似讲翻句人话咁，即系略，即系佢就好精嘅，佢即系佢即系点讲啊？叫小马大帮忙，佢都会闹下嗰啲人噶，但系佢其实 系 暗波咯， 因为呢啲位 佢系 呢啲位 高明少少嘅， 系啦，呢啲位咧其实以前689好兴咧，就我去扑出嚟。就领工谂住俾阿爷睇噶嘛，或者可能等佢哋嗰边知道佢做咗啲乜嘢啲咁样嘛。但系777就唔会嘅，你见佢暗砍咁样就话，呢啲例如可能系法庭嘅决定，或者可能归翻法律，或者呢啲言论系点样，即系系啱啱蔡若莲嗰次佢讲咗一句就系话话呢啲说话系凉薄嗰啲咁样，你见跟住嗰晚都开始喺度疯传噶，跟住知道有闻到阵味咧，佢第二日已经唔再出声啦。 或者叫阿马时亨收声咯， 系啦，佢跟住可能嗰阵时停一停，停咗一排，咁依家又嚟过啦，咪呢招呢啲咪高明咯， 佢识玩政治个689好多嘅， 好识好多直头，所以真系有时见到越嚟越失望，即系例如好似你呢啲人民力量，好似呢啲咁嘅组织嗰啲咁啊，仲依家 嚟紧补选咧，仲可能讲啲乜嘢声明啊，或者点样个立场系点样？喂，嘥气啦你自己真系。 佢哋有个啱出咗个新帖啊嘛，佢哋就话即系佢哋最讲政治伦理咯。嗯就即系呢个，佢亦都有啲人回应咗佢啦。即系你一讲政治，佢咪伦理咯？佢哋嗰啲人粉 系 就系咁啫嘛。即系都唔系，其实佢哋嗰班友都唔讲政治伦理嘅。即系好老实讲，如果讲政治伦理，快必佢之前不断咁样闹啊戴耀廷，但戴耀廷就系要坐监咯，同埋戴耀廷个学即系嗰个教职啊，就嚟俾啊。啊！就嚟俾何君尧 啊， 何君尧系啊，何君尧搞到冇咯。 系喂，呢、這个简直文革式嘅批斗喎。喂，你哋呢啲咁反共、反对呢个港共政权嘅人咧，喂，点解你唔为佢发声？ 啊，范文彬都冇出过声。咁啊，呢度呢一节差唔多，我哋即系 cut 一 cut， 下一节嗱，今呢一节就闹完阿范文彬啦，下一节就招呼阿快必。 好。 好啊